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达到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出行请注意增添衣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 现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财经新闻，您将听到经济日报评论文章，经贸磋商不能以牺牲中国的发展权为代价。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聊教你如何买保险系列节目。最后的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聊教你如何买保险系列节目。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案例分析。好的，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9月下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邀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有关负责人介绍和解读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英在发布会上表示，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政府编写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对中方立场做了系统阐述。第一，美国贸易吃亏论站不住脚。白皮书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互投资等多个角度系统阐述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特征，指出双方都从中受益匪浅。傅自英表示，美国在与中国的经贸交往中获得了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分享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傅自英说，总的看，美方在双边贸易中获利更大，美国企业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得的利润远超中国企业。可以说，经贸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在美国。傅自英说，美国在汽车、飞机、农产品、服务业等优势产业都对华保持大顺差。2017年，中国自美进口汽车131亿美元，对美出口汽车14亿美元，美对华农产品贸易顺差达到164亿美元，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超过540亿美元。中美贸易不平衡还与美对华出口管制有关。美有关机构分析，如果放宽民用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美对华贸易逆差可减少 35% 左右。中国想进口的东西美国不卖，也是造成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第二，重启经贸磋商的前提是平等 尊重。在回应何种情况下中方愿意重启高级别贸易谈判的问题时，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寿文表示，何时重启中美高级别经贸磋商完全取决于美方的意愿。王寿文说，中方对通过磋商谈判解决经贸分歧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要想让谈判磋商有效果，首先必须要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现在美方采取了如此大规模的贸易限制措施，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这种情况下谈判怎么进行？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谈判和磋商。王寿文说，谈判磋商一定要有诚意，遵守诺言。中美高级别的磋商已经进行了四轮，这些磋商取得了不少共识，双方甚至发布了联合声明，但是美方出尔反尔，抛弃这些共识，采取了贸易限制措施，这使得谈判没法进行下去。只要有诚意，只要在谈判中平等相待，遵守诺言，谈判是可以找到出路的。第三，中国经济有足够韧性应对经贸摩擦。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尽管影响不可避免，但风险总体可控。中国经济完全有能力通过扩大内需，促进高质量发展来对冲影响。连维良说，从风险总体可控方面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支撑。中国经济整体有韧性，中国依靠扩大内需、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所以承受冲击的韧性更足，能力更强。中国经济内需有潜力，中国有13亿多人口，超过发达经济体的人口总量，年人均国民收入近9000美元，而且消费升级的趋势明显，国内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尽管中国的进出口企业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正是在应对外需下降的挑战当中，不断增强适应市场的能力、开拓市场的能力和科技创新的能力，能够在应对挑战中经受市场考验。第四，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将冲击全球产业链。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罗文表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都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合作当中，国与国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商品贸易，而是依托全球的生产网络，共同来完成产品的研发设计、加工制造、物流运输、营销服务。各国之间的产业彼此依赖，深度交融，形成了一荣俱荣、一窟俱窟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加征关税打乱了正常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使一些行业上下游脱节，全球的产业链面临碎片化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祝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进入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为大家邀请到了这个现场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欢迎。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教不同人买保险的一个系列当中的一个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关注到这个人群呢，其实不是说一个人啊，是两个人。 两个人。 对。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夫妻双方或者夫妻二人，哎，在购买商业保险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对。 说实话啊，就是 在你的记忆当中，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其实说到这个关于夫妻双方或者说两口子一起来买保险这样的话题说到过一些。 嗯，说到过一些。 对，比如最早你告诉我的一个观念就是夫妻互保。 对。 对吧，这个也是你跟我说的。包括就是说作为两口子对于家里的小朋友啊，包括这个老人呢 啊在给他们买保险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大概都说过一些。 嗯， 那今天我们在关注这样的一个人群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别的内容啊。 对。 那今天我们从哪开始呢？ 那我觉得就是刚从我身边的朋友开始吧。 你身边的朋友你报个料是吧？ 哎，不，也不是报个料，是报个喜。 嗯， 哎，因为这个身边同龄人大概也是在30岁左右。 嗯， 其实也是这个谈婚论嫁的这个正合适的这个年龄。 没错。 对，所以就是正好是我身边的一个同学。 嗯， 其实是两个同学。 两个同学，两口子。 两口子。 嗯， 都是我们同学学校的同学。 真好。 哎，结婚了。 嗯， 结婚之后呢，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来向我咨询一下这个保险购买方面的这个问题。 哦， 对， 结婚之后才找你咨询这事儿，结婚之前干嘛去了？ 结婚之前我主动说过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啊。 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单身和结婚之后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转变。 这个确实是哈，因为毕竟在单身的时候可能买保险可能考虑个人会多一点。 对， 包括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喜欢出游买意外险然后等等等等的。但是结婚之后可能相对来说责任也会变得更大一些。 对。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我们经常说这个夫妻结合之后呢，这个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可能要再多一些或者再重一些。但我觉得其实保险产品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责任去分担或者说承担一部分。 嗯，那具体我们从哪儿开始来讲呢？ 那我觉得咱们可以还是先从这个说咱们的这个投保人啊， 投保人， 咱们的这个消费者、或者说客户的这个年龄上来先看。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浩洋所说的，如果在单身的这个年龄段可能比较年轻，身体状态肯定都是没有问题。 对。 但是如果在结婚之后可能我们这个年龄大概是30岁往上了。 往上了。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状况啊，这我觉得应该是客观的，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是没有以前那么好。 那么好了。对。 嗯。 所以这个责任或者说这个压力应该就出来了。 嗯。 对。 那这个时候可能一般会关注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一些商业险。 相关的。 嗯。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考虑的更多的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以意外或者说风险那种来考虑的产品。 对。 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我们要从健康或者从医疗的角度来去考虑自身的保障了。 嗯，其实说实话，关于健康这个问题是会随着自己的年龄啊慢慢的增长之后人们开始考虑了。你像以前年轻人哪听说过什么养生啊， 啊对， 对不 对, 对，一般都是步入到一定年龄的之后，哎，这个词语经常挂在这群人的口边。那其实关于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小夫妻不是结了婚来找你咨询的哈。 对。 那我其实是想问啊，就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或者你所接触的这些人当中，刚结婚的小夫妻过来买保险的人多，还是说单身的一般过来向你咨询保险的事宜的这样的人多呢？ 嗯，应该是有两个点，就买保险啊给我感觉就是咱们把这问题再扩展一点。 好。 两个时间点买保险的人最多。 两个时间点。 对。 嗯， 第一个时间点就是结婚， 嗯， 结婚之后买保险。第二个时间点就是生了孩子， 啊， 买保险， 是 这两个时间点是特别多的。具体到刚才说那个单身的那个情况啊，其实在咨询保险的情况还是比较少的， 还是比较少的。 对， 那比如说咱们今天这话题，夫妻二人，两个人，两口子，你觉得他们主要面临什么风险需要保障？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这个风险要变化， 嗯， 可能说比如单身的时候是这个一二三的风险， 嗯， 结婚之后是四五六， 是， 反而应该是结婚之后风险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六 是吧， 甚至有可能七八九 啊、 嗯、对。 所以那咱们能具体大概说说都有哪些所谓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吗？ 比如说咱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产品， 嗯， 那我们就从这个产品的这个框架上来说。 好， 那最开始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夫妻小两口 在单身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投保过这个保险产品， 在单身的时候有没有投保过。 对，那如果投保过的话呢，我们第一就是让他坚持的继续交下去，然后同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产品的一个补充。如果最开始我们可能就像新婚一样，从来没有购买过保险产品，那我们还是要从这个框架的我们的这种意外险，到我们的重疾险，到身故险，到理财型产品，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去帮他设计。 其实从你的这个介绍听起来哈，好像就是跟我们平常对待其他人的这个保险方面啊，他的推荐啊，或者包括给他的定制，没有太大的区别，是吧？那比如说，我就想问的是，就是关于这个夫妻二人，就现在我们俩结婚了啊，我们俩结婚之后，我们先开始要买保险了，有没有什么是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的一些所谓的保险呢？就是在或者保险当中的一些条款或者一些设置。 没有，因为这个保险产品的这个，我们不管说购买这门槛还是说这个需求啊，都是从人的健康或者说年龄，或者说我们从这个承受的这个保费上来设计的，是没有根据这个社会角色，比如说年轻人应该怎么去买，然后丈夫或者妻子怎么样去买，这个更多的可能是我们在为客户或者说消费者设计的时候，从他这个角度去着想。 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问啊？倒不是说我非常的业余啊，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在很多人看来啊，两个人结婚了，包括两个人结婚之后有孩子了，其实他所要考虑的问题或者考虑的方面就会更多。 对， 比如说以前单身，你可以说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对， 如果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单身的个体，他需要买保险，一方面是照顾自己，另外一方面是照顾自己的父母。其实了不起就这么些。 对， 对不对？结婚之后，不但要照顾自己，照顾自己的父母，还要照顾自己的伴侣，还要照顾自己的小孩 孩子， 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自己伴侣的父母也是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当中。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身份，它可以说是一个放射性的一个终点。 对对对， 中心点， 中心点。 对，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身份，他可能考虑的问题要比平时多得多得多。 对， 那他所要考虑的这些问题，包括买保险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人群是有一个区分的嘛。 对，其实这个就是看通过还是我们在最开始说的那个点，就是这个保险解决的呢，就还是这个责任。我们往高了说啊，我们是解决这个家庭责任或者社会责任。其实往俗了说，或者往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去说，它就是解决了一个钱的问题。 是， 就是这个钱如果出了问题或者说出了风险，我应该怎么给，我都给谁，能给多少，我觉得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没错，这是一方面。包括你之前跟我讲到的所谓的豁免。 对， 比如说咱们就说，哎，两口子结婚了，算上两边的两位老人，这一共是六个人。 对， 如果家里有一个小孩是七个人，现在放开这个二胎了，那有可能是八个人。 对， 如果说在这个八个人的家庭当中，两边的老人肯定是已经退休了，对不对？退休有退休金也好，但是工作肯定是没有的。 对， 小孩可能还小，工作经济来源肯定也是没有的。这两口子假如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主外男主内啊，一个人在外面挣钱，一个人在家里料理家务，那可以说整个这八个人或者七个人的小团体，他的经济来源只有一个人。 对， 当这一个人如果说因为某些意外出现问题了，整个八个人这个经济来源是断掉的。 对， 所以这个豁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就很重要了。 对，而且其实就着刚才主持人所说这个话题啊，对，我给大家分享吧，就是我自己的一个总结，也是看了身边许多朋友或者说这个已经成家的人，那他我们说解决这个责任或者说解决这个钱，我觉得说是解决钱啊，其实是解决了一个债务问题。 债务， 但这个债务呢，我们又可以详细的来进行一下两类的划分。 你 说 第一类就是我们的显性的债务。 显性债务， 对，那第二类相对应的肯定就是我们的隐性 。 那什么是显性债务呢？其实说的特别简单，就是我们的车贷、房贷以及我们信用卡所花的，也就是你每个月都需要还的这个钱。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显性的一个贷款。那我们隐性的贷款，其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对于另一半配偶的责任，我们对于子女的教育，以及我们对于父母的赡养。那这些都是可能现在我们不需要付出太多，但是在未来这肯定是第一无法避免，第 第二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一笔我们的一个收入的支出。 嗯，那其实我就想问问你，包括你刚才我说到这个豁免哈， 嗯， 豁免这样的一个条款一般会在哪些保险当中会有？ 像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当中 都会有。 对，像我们的重疾或者说身故这两类产品当中是非常多的。 它对于投保人有没有什么硬性要求？比如说你在什么情况下你想有这豁免功能不行？ 投保人也需要做一个体检。 体检只要作为体检，没必要就是关注他的这个身份呢、啊、他是家里的。 只要他能当投保人就可以。 就可以。 对。 嗯，那这个我觉得在这个家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 嗯。那你再跟我们大概聊一聊，比如说这个夫妻互保吧，其实也就说一说这个小夫妻买保险这个优势有哪些。 小夫妻买保险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 嗯， 两个吧。第一个就是这责任感已经意识到了， 嗯。 第二就是相比较我们的可能这个单身的或者年轻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消费者来说， 嗯， 虽然他可能承受的经济压力要更多一点，但其实他在对于保险投入的能力其实是更强了。 是，嗯，这个我觉得也是跟他年龄有关。 对， 对不对？因为如果说很年少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这个责任感，也没有这个压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关于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话，你考虑到自己，觉得自己，哎，我身体倍儿棒，可能就不会太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对。 但是当你结婚之后，有了家庭了，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人身体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啊。对，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也是正当年。 对， 但是他的责任感就比以前可以说是成倍的增长。 对， 所以这个时候投保一般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年龄段。 对 啊，不会说像啊太小或者说年龄太大，可能在保费上也会有所的这个增 加。对对对对， 嗯，那你觉得就是作为比如说 两口子 夫妻两口子， 对， 他们在结婚之后想要买保险的优势就是这个吗？还是还有其他的？ 就这两点。 嗯， 第一个就是责任感出来了。 嗯， 第二就是我们在选择保险产品的时候其实更宽裕了。 嗯， 或者说自主能够选择的这个角度就更多了。 是， 对。 那我就问问你， 好， 之前你跟我说到的这个所谓的夫妻互保， 嗯， 这个算不算是他们在买保险当中的一个优势呢？ 那肯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啊。 是啊， 对， 来跟我们说说。 因为就是这其实是等于首先就是第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豁免。 嗯， 因为在夫妻互保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互交叉的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嗯、 那这样的话，如果啊，我们说一旦风险万一发生的话， 嗯， 那其实等于说我们交叉的这两张保单，我们不说受益，但是都可以享受这个保险的责任。 嗯， 第二就是夫妻互保，其实给我的感觉也是一个双方都去为这个家庭去承担责任的这么一种具体的表现。 嗯。那我再具体说一说我刚才这个意思哈，比如说两口子这个男方是月入3000这样的一个工薪阶层，他的太太呢是一个月入30万的一个高级白领， 哦， 哎，两口子生活非常的幸福，哎、也做了这个夫妻互保，然后男方给女方买了保单，结果呢有一天男方出了意外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再把这个保单以他的这个名下的这个账户去继续交钱。 明白。 明白。这个时候他给女方买的这个保单依旧能生效吗？ 如果当时我们在设计这张保单的时候、 嗯、 加上了这个投保人豁免， 嗯， 那么投保人如果出现了风险之后，这张保单从风险发生之后就再也不用交费了。 嗯， 这是第一。 嗯。 第二，这张保单一直持续有效，直到这个保险合同认定了，不管说我们风险还是理财还是收益怎么样， 嗯， 到保单结束为止。 明白。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其实很多人在说这个夫妻双方啊结婚之后很多包括这个财产啊它是属于共有财产的。 对。 对不对？如果说当时男方交钱的这个账户，诶，他是比如说是跟女方共同开的账户啊，或者等等是他们婚后的一个财产，这个东西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界定的。因为毕竟这个时候男方虽然说没有这个继续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了哈、 嗯、 但是女方的工作还是依旧顺风顺水 啊、对， 每月30万。 对，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啊，我们完全按照刚才说的啊可以有这个豁免，那可能也会有一些疑问、 嗯、 明白我意思吗？ 你的意思是孩子或者男方的父母 啊，对对对，也包括。 所以这种问题呢特别简单，为什么要夫妻互保呢？ 嗯， 就是我保，我们可能说的再直白一点，这只是其中一种计划啊。 嗯， 就是我保你全家， 嗯， 你保我全家， 嗯， 一旦有一个人出现风险，那刚才像主持人浩洋所说的，如果我们是夫妻互保啊，这个月入3000的这个男士， 嗯， 给月入30万的女士投了一份保单， 嗯， 那同样的，如果是互保的情况，月入30万的女士也要作为投保人啊，给这男士买一份保险， 嗯， 那这样的话，如果男士出现风险的话，等于是两张保单都可以获得我们的一个赔付，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可能这个自己的父母啊养老或者一个损失补偿的问题了。 嗯，这个是，这个确实也是。好的啊，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财富大搜索，我们一会儿见。 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东北风一级，最低温度达到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出行请注意增添衣物。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还是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咱们的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跟保险有关的话题，也是教不同人买保险的这个系列当中的一个，就是夫妻二人购买商业保险的一些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也是保险培训师李鹏。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另外还想问的就是，就刚才比如说我说到的男方给女方买的这份保单，因为如果说我的意思是他们两个是婚后的共同财产， 共同财产 会不会牵扯到这方面的一些纠纷呢？就在最后要这个保单继续豁免的时候， 这个在保单当中不会有纠纷，因为我们在保单当中已经明确的，就你在签字买这个保单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的名字，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名字，但是各种不同的名字的作用已经非常明确了。 明白了。 有的人就是交钱，有的人就是负责享受保障，有的人就是负责，我们不是说享受了，就是负责去拿出现风险之后的理赔款。每个人该干每一件事情在条款当中都已经非常明确的写出来了。 明白。 不会有纠纷的。 这个不看你的社会地位，不看你的家庭地位，也不看你的经济收入。 对。 对不对？完全按照刚开始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条条框框来履行。 就是我们的保单的合同，那个上面是怎么写的，我们就怎么样去分配它。 明白了。那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跟今天的这个话题有关，但可能听起来会不是那么的顺耳。我们今天讲到夫妻两个人在结婚之后买保险的一些问题。那假如就刚才的这个情况，男方给女方买了一个保险，夫妻互保，也有豁免。结果呢，两个人感情出现了危机，感情破裂了，两个人离婚了。 离婚了。 这保单怎么办？男方肯定不就是不会再继续交这个保费了。 啊，对。 对吧？这个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再说回来这个夫妻互保的一个优势。就是哪怕真的我们缘分已尽，走到最后一步了，那你不给我交费了，对吗？ 对。 那我也不给你交费了。 是。 对吧？那咱们这份保单就是各保各的。 那怎么各保各的呢？ 就是我们还是要做一个投保人变更的手续。 哦，还是专门要做一个这个手续。 对。那以前是你当投保人，我当被保险人。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谁当被保险人，就把谁换成投保人，等于变成自己给自己买保单。 明白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投保人变更的过程当中，是只能由他人变成自己呢，还是比如说我想变成谁变成谁，只要那人能帮我交钱？ 不是说谁想交都可以交，只要是符合我们这个投保规定的都可以。 投保规定当中是大概是 比如说我们这个直系亲属，或者说我举一个不可以的例子，这个就是许多可能我们的消费者在第一次购买保险上都理解不了的，就是隔辈投保。 隔辈投保， 比如说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买保单，那他就不能当投保人。 谁就不能当投保人？ 爷爷奶奶就不能当投保人，只有父母可以当投保人。 我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比如说， 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投保关系，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关系是一定要经过，我们不说考核啊，就是你只要符合就可以。比如说像咱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 对， 浩洋，我想给你买一份保单，买不了， 买不了， 买不了。 你想给我买保单都买不了， 买不了， 就任何保单 都不接受吗？因为咱们没有可保利益，因为咱们只是朋友，朋友之间买保单这件事儿太奇怪了，那可能还会涉及到我们法律、道德甚至一些风险。 哦，这样啊？ 对呀、啊，所以说夫妻或者说不叫上下级，就是我们这个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二代、第三代这种直系亲属，这些都是可以投保的。 但是就比如说像是朋友，就我觉得我这朋友啊，他身体不太好， 对， 他经济状况也不好，但是我想给他买一份保单，就是为了照顾他的父母，这样都不行 啊，不可以， 任何的保险都不可以， 这不可以，因为没有可保利益。 那比如说就是说， 不是投保利益，我说错了，没有投保动机。 那这个东西是板上钉钉的呢，还是说可以经过调研之后有所变更的？ 除非有什么情况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给孙子孙女购买保险的情况之下，如果没有监护人，没有父母了，那这种情况之下，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调查，这么一个弃调是有可能的，但是绝大部分情况之下是不可以的。 但其实这个问题也好解决，比如说你看，有这样的两个人，一个人呢是亲生的。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亲生的父母小时候在比如说在其他地方啊收养的，他没有直系亲属关系，他不能给这个老人投保，对吧？ 如果是收养，如果有这个收养这个 证明 啊，这些是可以的 啊， 对，这有投保动机了。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啊，这个问题咱们今天扯得有点远了啊，但是也是把各种可能性给大家说到。比如说 A 和 B 是好朋友，但是 B 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但是 A 啊又非常感谢 B 的父母从小对他的照顾， 哎， 我可以把钱给 B， 让他给自己的父母 来做投保人，这就可以了 啊。 因为这个交钱啊，这个人已经定好了，但是这个钱怎么来，只要我们符合这个分析钱这个手续都可以。 嗯，之所以跟大家这个东扯西扯说了很多可能不太着边际的，也是希望给大家把各种可能性都说到啊。 对， 那还有什么你需要补充的吗？ 还有一点给大家普及一个我们保险购买时候一个小的一个常识。 常识。 就是当这张保单我们可能是因为各种情况啊，甚至极端的情况，就是可能这个夫妻缘分已尽怎样怎样。 嗯。 这张保单我不想要了。我想把它做一个退保的手续。 嗯。 有可能我是为了补偿一下我的经济。 嗯。 有可能就是我可能跟你赌气或者怎么样啊，我们不管。 就是比如说你想做被投保人变更，我不想变更，我就想退保。 对。或者这种情况，但这种具体情况我们具体分析，但是有一个原则，也是一个保单啊在做保全操作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的，只有投保人可以选择去做退保手续，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说之前浩洋所说的这个好朋友替他出钱，这些都没用，只有保单条款合同当中的那个投保人那一栏的那个人，他可以把这张保单退掉，其他所有人都没有这个权利。 明白了。所以说如果在我们刚才说到这种情况下还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一般看来应该不是和平分手。 但其实也有比如说好朋友之间互相帮忙啊，或者可能我们还会再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子女不孝，或者家庭的这种纷争，这个时候如果想最开始我们一定要选好投保人是谁，同时如果想换投保人啊，比如说想从我换到你，如果手续是可以通过的，但是也一定要经过原投保人同意。如果我不同意，再怎么样这个手续也办不了。 那如果原投保人突然就是包括身故啊或者等等这些 问题，提供证明是可以的。 提供证明是可以的， 对， 更换的。好，那咱们既然说到这儿了哈，可以继续往下聊。那刚刚说的是这个小夫妻啊或者夫妻二人买保险的优势啊有哪些，那我觉得肯定同样的也是存在一些劣势吧。 劣势其实就是像咱们之前所说的，也不是大劣势，小的劣势可能就是我们的身体不如我们最年轻、最活泼和最健康的那段时间了，所以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啊，还是要抓紧， 越早越好， 越早越好， 那 还有就是我们要合理的去设计我们保费的支出， 这个确实是， 对，这个保费支出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保费啊，绝对不能是你用来偿还现在负债的钱。 保费绝对不能是用来偿还现在负债的钱。 对，比如你有10万块钱，比如说一个家庭啊，我们年怎么说呢？年收入，比如说我们30万，那这种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把自己的房贷和车贷，还有消费的这些欠款都刨掉之后，剩余的钱我们再合理分配到我们的保费当中。 哦，你再给我们说一遍，让我们大家好好听一下。 也就是之前我们提到那个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 对对对， 一定要把买保险的钱一定不能占用我们去还这些显性负债的钱。 明白了。 为什么呢？我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的生活品质怎么样会受到一个影响。第二就是在家庭当中责任非常重要，买保险也是去体现这个责任。 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细水长流长期交费的这么一个打算。如果你在第一年第二年一冲动，哎，可能今年比如我不花钱了，我少花点，我买了保险，但是你第二年第三年如果你还有这个消费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窟窿或者说缺口的话，那么你之前交的保单的利益肯定就会受到损失了。 明白了。 对， 所以其实啊，刚才最后这一点说到的关于是什么方面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两个人在结婚之后如果要买保险，不光是就是照顾的人多，其实照顾的人多是包含在内的。 对， 其实从客观意义上讲就是资金压力的问题。 对， 对不对？因为毕竟不是单身，毕竟照顾的人这个人数啊，包括方面面会更加的多起来。 对， 所以希望大家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合理的规划。 对 啊，不要说是我有钱我就去交啊，这钱呢包括刚才提到的这个显性负债啊，这个都是要考虑在内的。 对 啊，不要说我们拆东墙补西墙啊。 对，那那样的话保险的本质或者说它的责任就没有得到一个体现， 对，意义就不对了。 对， 那接下来问的是呢，作为夫妻两个人啊，可以选择的这个保险产品种类有哪些，而这些保险产品呢和单身人群相比它主要的区别又有哪些呢？ 其实啊，都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婚后夫妻可能这个保险所选择的产品就从一二三变到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 但是这其中啊，有一款产品，其实我是推荐给咱们的消费者。 有一款产品， 可能这款产品我们作为单身情况之下是很难去购买的。那这款产品呢、啊，没有具体产品名称，但是是一种产品的形态，叫做终身寿险。 终身寿险， 对。 什么意思？ 从这个字面上我们来理解，这张保单责任到终身。 对，肯定的。 而且是寿险。那最简单的产品的形态就是只管一种保险责任，也就是身故。我按我们保险行业里比较通俗的说法就叫做不死不赔。那这款产品就是保到你终身。也就是说这款产品真正能够体现出它的保险责任的时候，就是我们身故的时候，自己是拿不到这笔钱的，我们的家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保单的 被保险人， 对，可以拿，不是被保险人，是我们的受益人 啊，受益人 是可以拿到这笔钱的， 是， 对。 为什么在这儿你要隆重的来介绍这个所谓的终身寿险呢？它是有什么对被保险人的一些利益呢，还是说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呢？ 我先说为什么咱们夫妻可以去买这款产品啊，就我们的那个可能社会经验或者我们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更好一些的人，因为我们的收入是可以购买这款产品的， 是， 而且这款产品不是我们第一选择要去购买的 哦。 如果说现在让你就一万块钱，我不建议你去购买终身寿险，那你肯定要把你的意外险、定期寿险或者我们的一些医疗产品补充上。这已经到了我们保险购买的第二阶段了。 第二阶段了。 对， 就是买终身寿险，其实已经是买保险的第二阶段了。 对，已经到了第二阶段了。就是因为，而且它的保费虽然不是说特别高，但是啊，保费相对应的保额，不像我们的这种意外险或者我们的定期寿险这么夸张。 哦。 比如我们的定期寿险可能是比如花两三千块钱，我们的理赔的金额可能能到几十万，但是这个终身寿险啊，如果我们按八十岁来算的话吧，三十岁的人我现在，我去选择购买，我交三十万块钱，交到最后我可能一共交三十万，我能够拿回来的钱可能也就四五十万。 哦，等于是我从三十岁交到八十岁交五十年、 不是交五十年，我们可以交十年二十年都可以。 啊、对， 总保费 总保费是三十万， 对， 到八十岁身故了之后拿到的钱是四五十万。 对， 那你跟我讲讲为什么夫妻二人要买这个终身寿险，而且这么重要呢？ 因为第一，这款终身寿险啊，有一个我们保险当中可能许多产品啊都已经忽略的一个功能，就是强制储蓄。 强制储蓄怎么样？ 如果我们的消费者有兴趣了解这款产品的话，到时候可以让咱们的保单业务员代理人去帮做一下试算。如果我们说八十岁身故啊，我们就举例子，在七十岁到七十五岁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张保单，如果选择退保，这张保单我不要了，退出来的钱跟你的保额基本上是相似的。所以在那种时候趁年轻，我们现在可以强制储蓄一下，到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不让这张保单身故之后再领钱，我们可以选择 在合适的时候把这张保单退掉。 嗯， 那个时候你就有一个固定收益的养老金在里边。 哦，那我明白，那这 就等于是把这钱存在银行了 啊、对， 存了一个长期的定期， 存在保险公司的这个带引号的银行账户里边了。 对，那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要买去看保险呢？我直接存银行不好吗？ 因为这张保险啊，在条款当中会规定好你所有的我们说的一个收益，或者说你的这个保单退保之后或者身故之后能够拿出来的所有的钱， 嗯， 都写在条款当中了。 是， 而且是每一年你能够拿多少，40岁、45岁、50岁、55岁，你想看哪一年都可以给你展示出来。 是， 但是在银行，我觉得这个现在可能这个利率的一个起伏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只要你把钱存在银行，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的，只要这钱能取，那我就特别容易把它给花了。 是，那比如说啊，我明白你意思了，就是 这就是强制储蓄的功能。 强制储蓄，我存在银行了，即便是存定期，我也是可以取出来的。 对， 对吧？那但是我买这个终身寿险，我一样可以退保啊。 对呀、啊，所以就看你、嗯。但如果你年轻的时候你退保，你要有损失。所以许多人为了避免这个损失，他就会有一个，我们说强制储蓄嘛，就是一个强制的功能在里边。 嗯， 对。 我还在寻摸这个事儿。 而且我们就是为什么之前我做了一个铺垫呢？ 嗯， 这绝对不是我们第一款产品。 是， 这一定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砖呀或者房子都造好之后了、 嗯、 我们再去添加这样的一款产品。 是，那关于这款终身寿险，你为什么说它是比较适合于这个刚结婚的夫妻两口子呢？ 因为他们现在可以开始进行这么一个，不管是理财储蓄还是在保障，这个产品都可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嗯， 而且这款产品我们说了嘛，这个夫妻已经把之前那种保障比较高的急需的产品可能已经购买过了， 嗯， 或者他们已经先行购买，所以现在他们可以考虑第二步，就是我们的终身寿险产品。 嗯，那如果说夫妻两个人购买这款产品，一般可能不会出现互保这样的情况吧？ 也可以互保， 嗯， 也可以互保。 互保就是等对方过世之后，我可以领到一笔钱。 对，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听啊。 但这款产品为什么可能是咱们消费者啊，就是在购买的时候跟我们的保障类产品相比、嗯、不管是份额还是我们的受众都要低一点。因为这款产品可能就是真正的啊，太保险了。 太保险了。 就是太回归保险的真谛了。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对。 因为其实可能在这个里面还是牵扯到一个关于保险的一个理念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在整个终身寿险这个产品当中，可能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所谓的强制储蓄， 而且还是所有的收益都是固定的。 嗯，而如果当你对于强制储蓄这样的一个词汇没有办法理解得很透彻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对你来说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对， 对不对？ 对。 嗯，只有当你充分的理解了什么叫做强制储蓄，以及强制储蓄对你人生也好家庭也好带来的益处，你才可以意识到这个所谓的终身寿险它的一个好处在哪。 对 啊，所以跟大家说一说，就有终身寿险这一款产品，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 嗯，它跟分红型的产品不一样，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获得很多的钱。 对， 但是它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一个保障。 对， 嗯，稳固到确实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哎呀 没有惊喜， 前期绝对是没有惊喜的。 对， 嗯，后期不好说。 对， 嗯， 另外其实在说到我们这个终身寿险，我还想给大家举一个，就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身边的一个例子。 嗯， 这也是我们从业人员之间在互相讨论。 嗯， 因为大家知道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不说最近，很长时间这个房地产市场都非常的火。 嗯， 而我们的终身寿险呢，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在买的时候没有花几万块钱去买的。 嗯， 或者说我们的保额保费可能设计都是在一两百万。 这么高呢？ 非常高。 嗯，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收入高一点稳定的人可以去设计嘛。那、这个时候就我们的消费者啊和我们的这个从业人员在讨论一个问题。 嗯， 如果我有钱，那我是投资房产我还是买终身寿险，这两个产品哪一个对于我的资产的一个保全或者说传承更有效？ 嗯，要我就买房。 买房。 嗯， 那每次我在跟对方讨论的时候啊，我说一定要问一个问题。 嗯， 就是钱我们现在也有了，没问题，对吧？那下一步你要考虑的这个钱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传承啊。 传承。 嗯， 那传承我个人感觉啊，你应该去选择终身寿险。 理由呢？ 因为房子我们现在知道都一直在涨。 是， 但是未来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郝阳这房子明年翻一倍，十年之后翻多少？ 嗯， 或者说，当你想做传承的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是五六十年之后了。 嗯， 那它的走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是， 但是终身寿险，当你想做传承就可以。所以这也是跟我们消费者去说，不管我们去购买什么样的产品，尤其是保险产品，你一定要想它到底，或者说你花这个钱的作用，想达到的目的是想投资，还是想升值，还是想保值。那每一款你想要的目的和配合的产品是完全不同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即便是你现在看起来房产它是一个很保值 向上的趋势， 而且相对来说，如果说你在房产投资，你可能会赚的很多。但是，终身寿险它关注到的不是你眼下五年、十年，甚至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是五十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五十年之后，你还能百分之百的拍着胸脯说？这个房产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波动吗？ 对， 不一定。但是终身寿险就敢给你打这个保 单，对，因为都因为没有惊喜嘛，都已经写在条款当中了。 明白了。 对， 那接下来咱们再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关注到这个关于夫妻两个人购买保险的时候，还有哪些其他的注意事项？首先，我觉得作为这个家庭支柱哈，无论怎么样，他肯定是先要给自己来购买的。 对，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也提到过了。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我们一开始购买保险的这个保额在后期要不要调整呢？ 肯定要调整啊。 怎么调？ 要增加呀。 要增加。 对，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保额。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收入提升了。 万一没提升呢？ 那我们就不用加 啊。 这个是最直白的。 对。所以就是说，随着大家这个年龄的增长，如果你确实意识到这个保险的重要性比以前还要更重要的话，还是要看自己的经济实力。 对。 对不对？如果说随着您的年龄增加，您的收入也增加，与此同时您对于保险的这个重视程度也在增加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调整了。 对， 但如果三者缺一的话，我觉得您还是三思。 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个保险是解决你不管是隐性还是显性负债的嘛。 嗯， 如果你的负债没有增加，那我们的保险是可以再等一等。 嗯， 可能可以我们把钱啊投放到一些我们的投资或者理财产品当中去。 嗯。那比如说需要调整保额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呢？ 有的产品我们是可以直接在原产品上进行一个保额的一个调整。 嗯， 但有的产品我们可以可能需要做的就是再去投保一份新产品。 啊，再去投保一份新产品。 对， 不能说在原来的基础上调整额度。 看产品，现在咱们市场上的大部分产品是不能进行调整的， 嗯， 都需要进行一个二次购买。 哦，明白了。那二次购买的话，就也就是说新增保单。 对， 对不对？新增保单的这个程序应该怎么来走呢？ 同样就是我们把需求告诉我们可能跟你合作的这个保单代理人， 嗯， 或者我们保险从业人员， 嗯， 让他帮你再去，说白了就是再买一份新的保单。对。 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做体检吗？ 看如果我们的年龄跟你上一次购买保单的时间啊跨度已经很大了， 嗯， 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体检。 问一个问题。如果在购买新的保单的过程当中需要体检，而体检的过程当中，哎，查出来这人身体是有一些问题的， 哦， 那肯定他第二次想要新增的这个保单是购买不了的。 对， 那现在这个情况会不会影响到他之前购买的那份保单？ 不会， 完全不会， 完全不会。 为什么？ 因为在第一次我们购买这个保单的时候，我们不管是核保还是我们的体检是没有问题的。 是的。 对，所以就不会影响。 嗯，我们在骗保嘛，是吧？ 没有牵扯到我们这些诈保的这些情况。 嗯， 如果出现特别大的风险，按照我们保单当中能进行理赔，我们就进行理赔。如果进行不了理赔，这张保单持续有效，就老保单持续有效。 哦，你再给我解释一遍，我没有太听明白。就是 老保单 对 购买的时候， 嗯， 如果我们没有进行一个虚假的一个健康告知的这么一个诈保或者骗保的行为， 嗯， 那像我们身体没问题，对吧？ 嗯， 可能过了几年，我们投保一张新的保单， 嗯， 投保新保单的时候，体检出现了问题了， 嗯， 新保单可能会拒保，但是不会影响你旧保单所有的保障， 嗯， 因为那些情况的发生已经是在旧保单投保之后了， 嗯，那我明白，就是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严格的。 对， 嗯， 这也是我们消费者一个权利嘛， 是 吧？ 是是 是。 那其实关于这个夫妻二人购买的这些商业保险，我这儿的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你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给我们补充的吗？就没有提到的，你又突然能想到的。 我觉得就还是希望就咱们各位消费者，当然这个消费者可能限定我们的夫妻， 嗯， 就是更是在家庭或者在生活当中把这些责任 或者说把这些义务甚至把这些压力可以通过我们的保险产品来进行一下我们的一个泄压、 嗯、 或者一下我们的一个转移、 嗯、 然后让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生活就更顺利也更健康也更幸福。 嗯，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倒不是说在这乌鸦嘴，只是说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不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这个应对方式。 这个乌鸦嘴不是 乌鸦嘴。 当我们在帮这个客户啊或者朋友介绍产品的时候大家也都会问到这种问题。 是的、嗯、 因为怕风险所以才会去购买保险。 没错。 那极端情况就是风险发生的情况嘛。 嗯、 所以这个不管是咱们现在说还是朋友们去问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 极端情况就是风险发生的情况嘛。 嗯、 所以这个不管是咱们现在说还是朋友们去问这都是非常正常的情况。 嗯，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跟大家说再见了啊。也是非常感谢保险培训师李鹏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代表编辑文杰跟您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没有结束，喜欢你偷瞄着我，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